第八十七章，因为闷，人多会降低恐惧感，人多会提升趣味性，人多，很多严肃的事情会变得有点滑稽。就好比高中上学的时候，老师指着窗外对一个学生说：“你给我站出去。”这是惩罚。对一个班的学生说：“你们通通给我站出去。”这是展览唱大戏。三位监考官把所有违规考生带回来的时候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荒谬的让人哭笑不得。九二二看着小屋里乌泱泱的人头，假正经都装不下去了，他认真的说：“ 我可能开了个轰趴。” 一五四揉着太阳穴还在努力装：“ 别闹。” 其实真的有点像。九二又感慨说：“ 监考处什么时候这么热闹过？” 一五四放弃挣扎：“ 是啊， 老大就是老大呀。” 啊， 刚啊完，系统反手就是一个违规提醒，两位监考官的小红灯都滴滴的亮起来。零二一在旁边冷笑，心说让你们喜形于色，瞎感叹。他用高跟鞋尖踢了九二这个傻子一下，说：“别杵着了，把人带去楼下，这里根本不够站。”“ 小姐，楼下就够吗？我们只有三个房间，一次进三个人，排队能排到明天这时候。” 一五四说：“ 这种时候就别讲究单人单间了吗？让他们一起。” 地下室充分延续了监考处的特点，跟考场风格保持一致。这里长得就跟教堂下面的地牢一样。顺着石阶下去，会看到一条地下巷道，墙上半弧形的石槽里燃着壁火，分割出明暗两个色块。巷子尽头就是三个横着的房间，像石头住的牢房立着狭窄的黑色小门。也许是为了营造一种幽闭感，整个地下室只有刚刚那一处火光，其他都半隐在昏暗的影子里。零二一下来就皱着眉，九二二直白的咕哝说：“ 那么多种金币室，我最不喜欢这个风格。”“ 别抱怨了好吗？这已经是我清扫之后的了，之前更仿真，到处都潮乎乎的。” 一五四没好气地说。考生们在巷子尽头站定，面面相觑。某个胆大的举手问道：“ 监考官，能不能问一下惩罚内容是什么？”“ 啊，你不知道？” 九二二下意识说。考生很懵：“ 我应该知道。” 三位监考官愣了一下，突然意识到自己被诱惑和秦鸠弄麻木了，差点给忘了真正正常的考生其实对惩罚一无所知，会有点忐忑。一五四在旁边咳了一声，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：“ 本场考试第一次违规情况下，违规考生要被关禁闭，一人三个小时。”“ 会有生命危险吗？”“ 一般不会有。”“ 一般？”几个胆小一些的考生脸色又变得很难看。一五四犹豫了一下，补充说：“ 你们会在禁闭室里面看见自己最害怕的场景，或者人，或者东西。心里有数，就不会有生命危险。” 刚说完，一五四的小红灯又滴了一声。一五四第一反应是今晚的系统特别不客气，一惹就毛，比平时严厉多了。但当他把第一扇禁闭室的门打开，暗自庆幸多人大杂烩也许会降低危险时，他才突然意识到，不是系统特别不客气，而是一五四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立场越来越偏向考生。 或者说他们这几位监考官偏向考生的立场越来越明显，有时候字里行间甚至不加掩饰，他们越来越不守规则了。以前看见红灯亮，他们会在瞬间变得谨慎，而今天红灯亮了两回，154甚至都没扫上一眼。不仅是他，922和021也一样，这大概是受了某两位的影响。 你发什么呆啊？ 922突然拍了他一下。 想什么呢？ 154回神说， 没想什么。 922又看了他一眼，这才转身去安排考生。922这傻子试图把19个人塞进同一个禁闭室，可能也想暗地里给他们降低风险，毕竟人数多到一定程度，恐怖场景也许会变成四不像，谁都吓不着了。更何况有同伴的前提下还能互相帮个忙。不过刚塞到第5个，地下室里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，虽然语气毫无起伏，却依稀能感觉到他憋了很久，有点忍无可忍。 警告，单间禁闭室人数上限为5，超额违规。 922说， 那三间也才15个，还有4个呢？ 其余违规考生应当在禁闭室外长椅上耐心等待，不得嬉闹喧哗。 哦。 922又企图把秦鸠、游惑、高奇分别塞进3个门里，有这3位带着，那禁闭室估计更好过了。谁知系统又出声了， 考生庞安、孟岑岑、李浩、张瑞、徐欣欣依次进入2号禁闭室。 得，开始叫号了。这还不是轰趴，这是银行。系统又报了5个名字，让那几位进入3号禁闭室，然后说， 考生秦秋、游惑、高奇、赵红请等待。 听到这里，922终于皱起了眉，傻子如他都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恶意。据922了解，这位叫赵红的考生表现也很突出，是除了那3位之外本场考试拿分最多的人。把这4个卡在第2批，系统的用意太明显了，一来能避免禁闭室变得太简单，二来别人3个小时就能结束回到考场，他们得在这里待6个小时，即使延长处罚时间，也变相把他们从考场支开了。这几位不在，谁知道复活的公爵会做出什么来呢？连922自己都能想明白，老大肯定也明白。922把最后一组考生送进禁闭室，转头瞄了秦秋一眼，却发现对方捏了捏鼻梁，看起来似乎不太舒服。 怎么了老大？ 他和154凑过去，秦秋已经放下手，看上去和平时没什么不同。 什么怎么了？ 922又觉得自己可能眼花，他们没再多说什么，打了个招呼便陆续上楼。禁闭室外真有几个长椅，说是长椅，其实就是石头台。考生赵红还沉浸在刷分的亢奋里，一时间坐不下来。他来回踱了几步，刚想说， 大佬们来，我们商量一下后续怎么办， 就听游惑大佬扔了一句， 困，我睡会儿。 游惑随便找了个角落的长椅躺下，枕着手很快就睡着了。赵红又看向秦鸠，他在游惑旁边那张石台坐下，说， 我也靠会儿。 也没了动静。高奇纳闷地看着他，咕哝说， 考官 A 现在是有点嗜睡，我知道，你怎么也来了？ 秦鸠已经在闭目养神了，闻言没睁眼，懒懒地开口说， 待久了被传染了吧。 高奇喝了一声，心说又是来炫耀的。赵红又看向高奇，高奇指着石台说， 要不咱俩也睡。 赵红无语，你们来监考处是补觉的吗？ 高奇说睡就睡，地下室里很快响起来轻轻的鼾声。赵红躺在石台上，隐约能听见禁闭室里的叫声，不至于撕心裂肺，但透着惊恐。他听了一会儿更睡不着了，索性睁着眼睛发起呆来。秦鸠和游惑离赵红很近，他目光转着转着，难免扫到那两位身上去。不知道是不是光线昏暗的缘故，秦鸠睡着之后眉心微皱，居然显出一丝倦意。赵红跟他们不算熟，对他们的印象是厉害的过分。赵红下意识想他们也会累呀，但是转而又觉得自己这想法真怪，人怎么可能不会累呢？他正打算继续发自己的呆，视线收回来的时候，扫过油货挡着脸的手肘，突然嘶了一声停住了，因为油货手腕旁多了一大片红色。赵红定睛一看，发现那居然是伤，一大片血淋淋的伤。这太奇怪了，因为十几分钟前油货刚躺下的时候，这片伤口还不存在。赵红惊愕片刻，突然反应过来，教堂那些人传染来的毛病开始生效了。 油货知道自己在发烧，浑身骨关节泛着一股酸劲儿，也许正是因为有些疲惫，他这一觉睡得不算踏实，破天荒做了很多零碎的梦。他又一次梦见了那个熟悉的房子，又一次梦见了地下室。梦里四周的环境跟监考处一样昏暗，只开了一盏廊灯。他从禁闭室里出来，背手关上门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发尾和脖梗间有汗湿的潮意，不过他衬衫领口的扣子却一丝不苟，只把袖子翻上去了一些，卷到了手肘。油货沿着楼梯上去，从客厅沙发靠背上拿了一套干净衣服，转头往一楼的卫生间走。刚走没两步，房子里面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。现实里这个声音就很令他厌烦，没想到梦里更甚。 监考官 A， 为什么你从禁闭室出来要洗澡？ 油货皱了一下眉，随即恢复成冷冷的模样。 全天24小时这么盯着，有意思。 系统的声音又响起来，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，也是我的能力所在，最重要的是符合规定。 这和考场上的系统有点微妙的不同，说话方式更像是人。不过922他们确实说过，监考区的系统要比考场上更智能，而且除了禁闭室无所不在。梦里的油货没有吭声，自顾自地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条毛巾。系统不依不饶， 你还没有回答为什么从禁闭室里出来要洗澡。 油货脚步一顿，片刻后又冷淡地说， 因为闷。 系统不吭声了，几秒后说了一句， 可是根据记录显示15天前气温还没回升，你从禁闭室出来也是这样。 油货把衣物丢在琉璃台上，撑着台面安静片刻说， 我说了因为闷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把禁闭室挪到地上？ 不挪，禁闭室环境的舒适度决定着惩罚的力度，永远不会挪的。